一个跳下马，在夫人的车内接小王。夫人说：“你们跟来的从人呐、啊，现在都回去吧，只留下八名丫鬟随我过江河。”二郎们得知的，他们一问，记得玉车拉马乱还乡，将然要起跑车跳开船走、哦哦，在他耳轮中猛听得那砰乱铃响啊，这不远把臣告状。在马上端坐一员将后，真是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明亮亮的蓝银盔上生杀气风飘飘，就需丹营管顶梁，神说说阔目红眉精神满，端正正他那笔直口阔皮革方，厚大大两耳垂轮阴盆面雄赳赳，绑着腰弯气带悬昂，穿一件素罗袍衬银叶甲，悬两面护心宝镜方，好过几条穿九五风里里，请共宝剑敲中国，你扎扎不中来，剑和剑飞鱼带铁背红开，宝雕弓一张当一双，斧头斩靴飞和你悬一堆，剑银二当在两旁，七匹哪日追红银鞋斋，兵精将旁五勾神飞枪，来者是神兵府唐山将赵子龙，在长安他前是苍马北冥阳啊，家将兵说孙夫人携带着公子去过江，子龙大惊就说是不好啊啊，这其中有诈，暗银伯良哗啦啦啦一催马来到了江边，见船还没走，子龙一见喜洋洋大叫道，说你们且莫开魂，俺赵云相送这舟山，见有人追赶就气马了胸膛，吩咐声开船，将红旗一摆，五尾中四只船齐出各献刀枪，五百二郎齐排列，人人奋勇似虎狼，小周林见着枪刺，赵云亮剑放刀光，这口剑修铜斩铁如切菜，唰唰唰，众儿郎尽剩半截枪，好赵云见大船临近，将身一纵，呼啦啦撞到了东家街，大小二郎赵云追舟临险地，留下了英名啊，在望都扬。

听我说一说古人名儿外州。我说的是天为泉州，地为沱州，心为载州，人为卯州，道为春州，水为六州，月为明州，日为昭州，东上神州，西牛贺州，南瞻部州，北居潞州，锁娘娘冲 王立阳、祖金华、王桂玲、刘文胜。 请听京韵大鼓紫旗听琴，表演者张秋平，伴奏韩宝丽、刘小凯、韩晴。 游春，表演者刘秀梅，伴奏叶长乐。 村后的高山，山连不断，有十几里儿。 门前碧水水面走起了波浪纹，青楼河边戏，鸟语花香边上帘儿，真是天然童话一幅美景。灯光明媚醉意 枕着蓑衣呀，扛着坎儿。